听，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到的是这里是大兴春节特别节目。今天本台记者将带您了解大兴区的两个服务窗口单位，他们分别是大兴区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中队和大兴区妇幼保健院孕产保健中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繁华的都市，清新的乡村，大兴这片天空下，每天都会呈现千姿百态的苦乐人生。让我们共同聆听属于自己的故事。人在大兴。 这是一道国门防线，在这里没有形形色色的犯罪现场，没有呼啸来去的警车警灯，这里却有着细致周到让您暖心的服务。这就是大兴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中队。下面请听本台记者曹磊采写的新闻专稿。真心为民，出入境路通，人心畅。 我问一下，就是那个台湾呀，还有港澳通行证这些，多长时间能下来？从办到拿到手？ 您刚才办了吗？ 没办，我刚才给孩子办护照了。 是本市户口吗？ 对， 本市的户口预约的是八个工作日，不预约是十个工作日。 哦，那还行，好，谢谢。 不客气。 近日，记者来到了接待大厅，几位民警忙得不亦乐乎，照相、验指纹、缴费、护照办理等业务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大厅按照办证流程依次划分为自助服务区、人像采集区、指纹采集区、业务受理区等。民警洪波、徐宏伟的身边呢，就是自助服务区，立着几台自助填表机。因为大多数的申请人都是第一次接触办证业务，他和其他的同事还要不时地指导群众怎样操作。大兴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中队民警徐宏伟： 平常还好一些，其实春节的高峰是一个最高的高峰，然后暑期的高峰，还有其实是咱们三四月份有一小高峰，从前只要是进来的人，我们都是要办了。 大兴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中队中队长贾立平： 我们这儿业务主要是两块，一个呢是中国公民出入境证件的办理，另外一块境外人员管理服务。出入境证件办理呢，主要是护照的换领、首次申领、丢失补办、总的分、预约、照相、受理、指纹采集，这四块每块都是不能有差错的。照相说这个头歪一点，耳朵露的不够，这个照片不合格。预约你选项选错了，你比如说我去香港，我点成澳门了，那你香港去不了，因为它是港澳证，它要给你签注。再一个受理，我签名不规范，超出那格了，这本护照作废。实际上我们工作人员就是在这几个岗位、几个环节还有补录，都是不能有差错的。你有一点差错会给这个群众带来很大的不方便。 在业务受理区，办证民警一遍遍地重复着相关的规定，并迅速录入采集指纹及人像信息。 咱们北京的正常取证日期是十个工作日，如果申请人自己从网上预约以后，会变成八个工作日。现在是有一部分人是自己约好来的，有一些年轻人或对这个东西比较熟的人，约好了过来以后，咱们就可以直接办理了，这样更方便一些。网上预约是有免费的快递的，不预约是本身是没有这个快递的。这样如果您没有，您到我们这儿来了以后，我们有工作人员，我们的文职帮您进行预约。这样的话，大部分人都可以在八个工作日拿到证件。如果您需要免费的快递的话，我们就给您加上；如果您不需要的话，您就自己来取。这都是我们工作人员帮您做的。 他们还针对老人、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众专门设立绿色通道， 比如从他们进入大厅到办证结束离开大厅，他们的身边都有工作人员全程指导。 就包括咱们这个制度机，其实我们都是有工作人员帮着弄的，尤其岁数大的人，比如说老年人是要不太方便的，即便是放一身份证他就能拿到，我们也是帮着弄的。快下班了以后，我们接到一个电话，然后说这个证件啊他明天要用，但是呢我们马上就要下班了，他说他在路上一直往过赶，说还有两个小时能到，但是他明天早上啊就要使用这个证件。当时我们也是请示一下领导，然后就是跟请人员联系确认他当时那个证件应该是什么时候取，我们要了身份证号码，查到的是证件，把证件提前拿了出来，然后交给我们这值班民警。我们民警一直等到他就是晚上应该是大概得7点多钟吧，然后过来以后我们核对的情况以后才把证件给他的。 还有一次一个女同志带一个小孩，那小孩也就是一周多，那个女的在靠西边一个单独的上互联网的，她好像是在那儿要预约似的，这孩子呢就又哭又闹，在这儿扯她拽她，她这儿一边忙活还得弄这个。后来我跟我们那儿那个辅警说，我说你去帮她哄哄那孩子，你让她踏实的填完了，我们这辅警就主动过去了，帮着她把那个程序走完了吧。 而且我们这儿都备着她，尤其是有一些照相的小孩不听话呀或者什么的，有的是爸爸一个人带着孩子来的， 记者也在现场碰到了正在办业务的郭先生和李女士。 您这是来办业务？ 我办护照，准备去旅游去英国，反正走几个地方吧。 听你们那个办理这块，觉得他们这个态度和什么的？ 态度挺好的，不错，挺满意的，解释挺清楚的。 因为过去我们办过证，然后一进门的时候乌嚷乌嚷都是人，特别费劲。现在办你看又特别便捷，而且服务态度特别好。 繁华的都市，清新的乡村，大兴这片天空下每天都会呈现千姿百态的苦乐人生，让我们共同聆听属于自己的故事。人在大兴。 下面请继续收听本台记者曹磊采写的新闻专稿，真心为民，出入境路通人心畅。今年六月份，大厅里来了一对来办理证件的年轻夫妇，两个人不断地用手相互比划着，吸引了中队长贾立平的注意。 就是也是一男一女，在那个就是网上预约的，有一台机器，什么互联网，在那儿呢，他们不说话，就是比划。我就在那儿看了一会儿，我发现这俩人都是聋哑，他肯定那儿有事儿，而且是涉及到大厅的事儿。后来我就跟我们那个受理那个文职说，我说那两个人他是聋哑人，他肯定是要办什么业务，我就叫他们俩过来。我把他们俩领到这儿呢，我就说你问问他们需要什么帮助。那文职就给写在纸上让那俩人看，那俩人一看呢就挺高兴的，他也写，这么着他不是就能交流了吗？我就碰上这事儿，我就跟他文职一说，说遇见这事儿就主动点，这也是一个工作态度问题，再一个也是便民的问题。 每年的寒暑假，出入境大厅都是办证的高峰期。7月15号上午，亦庄开发区的一所学校40多名师生来到了办证大厅。原来他们要出国参加比赛，由于时间紧、人数多、资料不齐全等原因，给办证增加了难度。为了确保他们不耽误参赛，出入境部门也为他们开启了绿色通道。 有一次是亦庄有一个国艺术学院，他们带了一堆的孩子过来办证了，老师带着来的。这个一个学校组织他们所有的孩子出国比赛去，都是学跳舞的孩子，比较小，咱们10多周岁以下要求监护人带着来办来的。但是当时他们所有的老师带着来办的，差什么对他们进行那个办证指导，所有的工作人员我们都是单独给他们开一窗口帮他们办理，差材料了咱们也是单独请示了，然后后补的。 前不久，他们又为公安大学准备出国的学生们解决了燃眉之急。 上次是因为有一个咱们公安大的那两个孩子，可能是组织好多人去韩国，但他们有的是户口已经迁到学校来了，有的户口是没迁到学校来。他们自己的队里就开了那么一个证明过来，然后我们看了以后不对，然后我们跟他说这个你应该找哪个老师，他说不行，这个老师上外地了。后来我说那这个你办不了，他们可能要出去，然后我就专门给那个老师打了一电话，跟他联系一下，我说第一咱们要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咱们是公安局和教育部统一给他们下的一个红头的文件，他们每个学校的专门管老师肯定是都有的，负责老师打了一电话，这个上面费了他1000多张，我说您看您在外地，我说这孩子开这个东西能开出来